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1集《还价》一。白小生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行业。人生在世，千姿百态，有王朝皇宫，也有江湖百姓。36行72业，有这么一种人，他们属于三教九流，听起来也不大正经尊贵，然而在其中有着不少门路和作用。有的时候朝廷和江湖之间那一点点零星的关系，也就是靠这些三教九流的人维持起来的，而白小生就是这其中的一个行业。顾名思义，白小生和包打听有些相像，在数百年的传承中，这个行业出现的次数并不多，寻常人家或许听也没有听过，至于在哪里有什么人更是无人可知。但不知道不代表不存在，这定京城中的风仙当铺就是如今名起的白小生。那红衣女子看着沈妙的目光渐渐肃然起来，倒让身后的莫晴几人有些莫名。他们虽然在军中也曾混迹江湖，可还真的不知道白小生是个什么玩意儿。自然也是的，无论是来风仙当铺还是白小生，寻常人都不会知道，来这里的人都是有准备的。 姑娘是？ 红衣女子试探地问道。我来做一笔买卖。闻言，红衣女子神情又是微微一动，随即在那小伙计愕然的目光中微笑着对沈妙说道。 这位姑娘身上的东西想必价值昂贵，既然如此，请随我去后面谈。啊，这几位便不必了。 姑娘， 莫晴几人也要跟上去，被红衣女子拦住。金哲有些担忧，沈妙若是一个人进去，也许会遇到什么意外。你们留下吧，做完这笔买卖，我就回来。沈妙说道。沈妙和红衣女子走后，莫晴几个留在外堂中。沈秋给沈妙的一个护卫问莫晴道： 莫兄，小姐来这里究竟是做什么？ 到底是杀人见血过的，对于危险自然有些直觉。那红衣女子的神情和沈妙之间的对话，让几人已经察觉到此事的不简单。 我也不知道。 莫晴苦笑着摇了摇头，看向那通往里头的走廊，说道： 小姐自有分寸。 红衣女子带着沈妙穿过走廊，这走廊很长，走廊的尽头是一座四四方方的木质楼阁，共有6层，上头笼着青纱，看不清楚里面的模样。不过瞧着修缮的也极其精美，至少那做成柱子的木头也是价值千金的晚香木。外人皆是传言风仙当铺的家主家财万贯，否则当铺生意只是差强人意，竟然也可以维持那么多年。毕竟在定京最繁华的地段买下这么大一块地却入不敷出，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消受得起的。不过沈妙却知道，风仙当铺之所以财大气粗，自然是因为他们赚银子的法子根本就不是典当东西，做的是无本的生意，自然一本万利。红衣女子将她迎进楼阁的最底层，在最底层中寻了一间屋子让她坐下。那是一间茶室，茶室中的红木桌椅上头雕刻着山水画，雕刻栩栩如生，一看便知道工匠手艺精巧，价值当然也不菲。 我叫红玲。 女子笑了一笑，她这一笑眼角几乎媚得能够滴出水来，仿佛风情都是刻入骨髓之中。他问道： 姑娘如何称呼？ 我姓沈。沈妙答道。 在沈庙打量对方的时候，红玲也在打量沈庙。他心中暗暗吃惊，起初以为是哪家的富家小姐前来风仙荡不捣乱，谁知道竟然从对方的嘴中听到了白小生，知道这大约是行家，便将他迎到里面来。不过红玲在风仙荡铺做生意做了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遇到年纪这么小的主顾，他也拿不准对方知道多少，怕是第一次做买卖，想着要不要敷衍。 原来是沈姑娘， 红玲笑道， 不知道沈姑娘来咱们风仙荡铺是做买呢还是做卖？ 做买也做卖，买卖同时做。红玲忍不住一愣，周围几个伺候的青衣女童似乎是第一次瞧见红玲这么失态的模样，都悄悄地瞥了一眼沈庙。收起心中的震惊，红玲继续笑道， 那不知沈姑娘做的这笔买卖价值又是多少？ 沈庙摇了摇头。红玲有些不明白她的意思。 啊，沈姑娘。 沈庙的声音十足平静。方才我在前面都已经说过了，我要做的这笔生意太大，他看不了，你也看不了。想谈的话，找你们的主子来吧。红玲的嗓子有些发涩，这么多年他长袖善舞，但是因着来做这买卖的人都知晓白小生是什么行当，对他也是客气有礼。如今还是第一回被人这般不客气的招呼，一时间本能的想要发火，抬头对上沈庙的目光时却是微微一愣。对面的少年年纪看上去并不大，一双眼睛清澈如水，然而看人的时候似乎有星点的凉意迸裂开来，平平静静的模样却莫名的有一种威严。红林觉得对方看他的眼神真的没有一丝忌惮，而是单纯的由上往下的俯视。红玲心中一个机灵，那点子恼怒瞬间就没有了。来来往往做生意的人这么多，他看人也算看得准，这姑娘的气势有点惊人，不知道是什么来路，竟让他觉得有些惶然。 沈姑娘，我便是这里管事的，有买卖要做自然是与我做。 尽管觉得沈庙身份非常人，红玲却也不是被吓大的，她脸上的笑容更加艳丽了些。 再多的银子我也不是没有见过的。 和银子无关，我说过了，这笔买卖你做不了主。沈庙微微一笑，他瞧了一眼四周，我带着诚意而来，你们却无诚意，白小生也不过如此。红林从未遇到过这般不客气的人，当即面上的笑容也冷了三分，说道， 哼，我倒是觉得沈姑娘不像是诚心来做生意的，既然沈姑娘信不过我，我也没有办法。 沈庙盯着他半晌后开口道，如此我便先卖给你一个消息吧。红玲一顿，只听得对面的少女神情平静，吐出了这么一句话，当初江南豫州陈家姊妹失踪下落不明，这个消息卖给你如何？若是觉得这消息价值不错，就请让掌柜的与我见一面，再谈买的消息吧。红玲身子一震，震惊地看向沈庙，片刻后他端正了脸色说道， 啊，烦请沈姑娘稍等一刻，红玲先退下了。 红玲匆匆离开了，剩下的茶室中几个青衣女童好奇地看着沈庙，显然不知道为什么听了他的话红玲会突然离开。沈庙看着手中的茶盏，茶是上好的君山银针，入口茶香浓郁，配着茶室里淡淡的熏香，让人不由得心旷神怡，显然这里的主人极会享受。白小生这个行当做的是江湖消息， 江湖消息中分的是买消息和卖消息，有人要买消息，有人要卖消息，买消息的人与卖消息的人对上了，这笔生意就成了。白小生这个行当便如同战场上烽火传递的交接点，做的就是将买方和卖方接上。而沈庙要卖的这笔消息则是当年轰动名气的一桩悬案，江南豫州首富陈家有两株，生的是绝色倾城，这样的容色若是进宫定能挣个飞平荡荡。莫说世上美人画皮，不过都是红颜白骨，真的美人便如同最精美的玉器，多瞧一眼都是亵渎。陈家家大业大，有这么两个女儿并非就是好事，女子容貌太盛，又没有能与容貌相匹配的保护能力，只怕会给家族带来祸事。好在陈家不仅是江南首富，更在江湖中有一席之地，陈家广结人脉，绿林朋友众多，陈家老爷更与一派掌门有恩，陈家也算是背后有靠山。谁知道就算是这样，陈家姊妹在16岁那年花灯节当日还是在人的眼皮子底下不见了。陈家搜了许久都未果，距离陈家姊妹失踪后已经有三年了。陈家一直花费人力财力在寻找这两个女儿，虽然深知已是凶多吉少，却从未放弃过，甚至辗转找到了白小生，花重金要买消息。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消息，如今这个存了三年的生意突然有人要卖，红玲怎么能不惊讶？陈家付的酬金想必不菲，白小生只要做成这笔生意，就算分成也能分到不少银子。生意人按银子说话，沈庙就不相信找不到那个背后的主子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